皇家交响乐团、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戈登、格蒂三位名家作品同台上演，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红军。遥不可及。 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14位，汪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13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第12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并不存在。 第11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 我和你的关系，管你是否便宜。 第10位，福音 and Sam， 月光下。 月光下的白莲花。 第9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8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7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已是梦缤纷人间间，可以笑足一晚。 第6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5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 第4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 第3位，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第2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周日上午的10:03，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2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刚才第一时间呢，我们又重温了一下昨天揭晓的第907期榜单上面的情况。而这个小时呢，我们要来做一下榜单旅行，分别来关注全球榜的主办电台来自于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榜单排名。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是属于孙燕姿的《风衣》，那本土歌手李吉汉的《一公里》排名亚军。第3名呢，属于林俊杰《小瓶子》。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呢，是排名在第4位的歌曲，同样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黄若曦，这首歌叫做《你要快乐》。 找不到爱的理由，该如何向前走？已经碰就难受，能有谁来救我？ 也不是我要犯错，我来不及承受。有没有谁告诉我，哪里有我的天空？冬天走了，春天来了，你要快乐，没有你在我身边，我也坚强着。阴天走了， 不相信缘分， 睡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饱，整 天堂这点闹心情会那么老，那紧不要的大脑有戏了多冷水套，不想让你知道睡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饱，这天堂这点闹心情会那么老，那紧不要的大脑有戏了多冷水套，不想让你知道让我爱你爱你胜过了爱我自己，让我失忆失忆脑袋里面只剩你，让我愿意愿意就算拥有不了你，就希望哪怕某个时刻能够属于你，你的美貌让我窒息，情绪没法自理，占据我的世界我的未来我的心动言语，因为我相信爱的神奇，让我可以无所畏惧，尽管让他们开始保密，真的情话不是造句，听醉了真爱的心动派，为爱的心胸窄，如果没你我心中空白，那你会梦中来， I lose myself without you 啊、不仅我们全球榜有来自于六大音乐重镇广播电台主办，在不同地区榜单上呢也能看到来自于各地的歌手同场竞技，像来自于中国云南的音乐人歌手满舒克呢也有歌曲出现在马来西亚的榜单当中，刚才的这首 Fall in Love 本周在马来西亚方面排名第六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主攻粤语流行音乐市场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李信妮，这首歌呢叫做很坚强，在他的家乡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本周是排名第22位。 我仿佛哭泣的声音都比较硬朗吧，你喜欢的他就是娇小的弱者吗，我苦苦自撑无从被你伟大怜悯吧，笑着接受分手吗，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而我都可以为你乱性刻崩一场，崩溃时很可怜亦同样没修养，挡不来分手如难将，都可以面对吧，你偏心的他就是不可伤害一下，我很想哭得空潮暴将你变怜悯吧，脆弱不起我为何很可正常，而我都 很坚强，当我们相处时都太强，难怪跟着你令这份爱死不安详，怎可能装温柔为赢取，被恋上洒不来假可怜寄养，这种人怎可能自由。 最近几首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情歌，言不由衷，我很快乐，而刚刚听到的这首李心妮的很坚强也是其中之一。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是爱情当中，如果女生表现得太坚强，反而会让对方所忽略，特别是副歌部分不断重复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却恰恰是女孩子想要被呵护不坚强的一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加坡方面的榜单。Yes 933最新龙虎榜，张惠妹身后呢是上升六名，排名季军。上周的冠军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呢是小降了一位，位列亚军。而本周的冠军歌则是属于新加坡本土实力歌手林俊杰。我们来听这首《黑夜问白天》。 谢谢了时间，梦后的帅。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说到大家最熟悉的新加坡歌手，自然是实力和人气并重的林俊杰和孙燕姿。JJ 的黑夜问白天呢排名冠军，而孙燕姿新专辑的主打天天年年也在家乡的榜单当中一步步上升，本周排名第六位。榜单旅行，关注这个新加坡 YES933 最新龙虎榜。接下来这位呢，这个榜上的歌手也是新加坡本土歌手，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05年呢正式出道，推出过一张专辑和 EP， 在今年的重新出发，我们来听排名第18位石康君的今年新歌，叫做实现。 别愣在房间浪费时间，外面的世界在等着你去变现，新的一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8.2度。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较好，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已好转，天气以阴到多云为主，气温和昨天持平，比较适合假日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8点，节目经典永流传播出第4期。82岁古建芬，13年呕心沥血为孩子写歌。毛不易、廖俊涛共同演绎《月下独酌》，曹轩宾则以陕西方言伴随800年古琴之音，道尽离愁别绪。原创声音魅力镜演秀《声临其境》昨晚迎来第9期节目，柳云龙、梅婷、李光洁和张博4位实力戏骨组队危险的声音，挑战诸多经典作品，展示了和平日角色不一样的自己。其中实力派演员梅婷用极具磁性的声音和爆发式的演技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虽然许久没有出现在大荧幕前，但一出现梅婷就成为了众人的焦点。虽然从来没有配过音，但梅婷的配音处女秀绝对不输气场。为了满足观众对经典的渴望，梅婷和杜海涛再现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片段。16年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凶残家暴的人物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这回能见一次这么萌萌有趣挨梅婷揍的安家和，着实新奇又解气。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红军，遥不可及。 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14位，汪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13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 第12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11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第10位，福音 and Sam， 月光下。 月光下的白莲花。 第9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8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7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一夕梦崩翻， 第6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5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4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 第3位，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第2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是周日上午的10:59。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香港和北京方面的榜单。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这是2009年参加超级巨声而出道邓小巧的新歌，叫做《和好》。 亲爱的，我也想问句你好吗，谁愿记住那年幼嫩过的装扮，可以宽恕为何硬朗不对话，谁亦愤怒过而有情绪也算可怕，你知吗，心碎或许可怕，孤单总却造化，请不要惊讶，别要制止痛苦发芽，只要内心再纵有天转化，这美好结果将发生，便为盛放的花，我送你这一封信，叫你要更加相信世界有美好放诞循环，你渐看到有意放下一点，若暴力太急躁来呼吸，打开心能能遇上你可自赏，常常被压迫肩膀，其实旅途困难也是某种工作，解脱不了痛苦灵魂变好好，谁亦要度过迷惘才会进化之歌，你知吗，心碎或 童年梦到如今不厌，流连球场内妈妈一些怨言，却是那最熟悉声线，常回味那蛋挞的脆，人情味也属于这里，谁曾离别天星下再相聚，你共我已成长几岁，看遍风雨或繁花，共灌溉七百万童话。 Victoria Victoria、啊、你的我的第一个家，重读幼年的笔记，记载着还在努力的希冀，时代缅怀多少次真忆记，那时有个梦想的你，看遍风雨或繁花，共灌溉七百万童话。 Victoria Victoria、啊、你的我的这一个家，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新歌进榜最好成绩，首周第十二名，来自于邓紫棋的粤语新歌 Victoria。 这首歌呢是写满了香港情怀，同时呢也是为在维多利亚港举行的光影香港夜大型光影盛会所特别创作的。好，那接下来榜单旅行呢，我们看过香港之后呢，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冠军歌韩红的一时间。 一时间我忘了黑夜还是白天，我忘了亲人朋友还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此时随意进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胡鸿钧，遥不可及。 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14位，汪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13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第12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11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 我对你的关心，管你是否愿意。 第10位，福音 and Sam， 月光下。 月光下的白莲花。 第9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 是什么温泉？ 第8位，徐佳莹，言不由衷。 愿你永远爱他。 第7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一夕梦缤纷人间间，可以笑逐一晚。 第6位，孙燕姿，我很愉快。 请不要说下下。 第5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4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奔跑。 第3位，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第2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周日上午的11:03:25，欢迎大家回到空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来到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节目，进入我们本周风骚人物，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华语歌坛两位首屈一指的女歌手。首先关注的呢是台湾地区歌手张惠妹新专辑《偷故事的人》。这张专辑呢，它的同名主打呢是由台湾的创作才女艾怡良词曲。在阿密特二当中呢，就曾经收录过艾怡良的创作《锋芒毕露的你想干什么》。那这首《偷故事的人》，内敛安静，带着一种在爱情当中的自省。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

信仰，我正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是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又错过我没有把握？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再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 歌曲排行榜这首歌连名带姓呢，是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由葛大为作词，是一首带着心酸的苦情歌。曾经彼此间的爱称没有了，剩下的是冰冷的连名带姓，想想都伤人。张惠妹在新专辑当中呢，追求一种极简的效果，连名带姓偷故事的人，仅用了钢琴和弦乐为伴奏乐器。当然呢，对于动静皆宜的阿妹来说呢，像下面这样有张力的作品，她也是驾轻就熟。好，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叫做《你说了算》。 相信，等待一切透明，世事丑陋的样子。 该做的头，我放弃那些要求，但我没有错过，留着那些期望，我会当作只有一个人头。没了完美，我去问风鸣，你要的沟通词条，你想听我要是说的带着，越发伤到你。Why you always trying to tell me 你的期待竟然能根本不存在？单条狗会比较实在，宁愿吵架，何必热带？怎么干不下去，何必热耐？ 你说要放弃，放弃我们的关系，我们不再联系，开始选择逃避，你变得很神秘，我爱你比我爱过你，想要简单的爱情好不容易。Well, I don't know baby， 是我不再有着急，你的东西拜托找你过来都拿回去。 你说要了断，说的简单，什么时候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次呢，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林俊杰联手 Hush 为张惠妹打造的一首催泪的情歌，叫做《身后》。这首歌呢是唱给生命已经不再挚爱的人。张惠妹呢是歌坛罕见能驾驭各类曲风的歌手，也是少有在情歌当中呢加入不同元素的歌手之一。但是这次呢，旋律走向、编曲的手法都有别于她以往的情歌，更加展示了阿密特啊霸气外泄的之外呢，那份柔软和感性也在他的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光》啊，这个稍后呢，我们还会带出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叫做《到底》。

作为讲述人，武大靖推荐了中国故事北京八分钟。他表示每看一次北京八分钟都会不由自主地落下感动的泪水。相比自己仅有十几秒的出场时间，很羡慕那些演员两分钟的出场。奥运冠军孙杨讲述的是一名柔道教练的事迹。这名教练名叫刘磊磊，16年无数次摔倒，成就20多位世界冠军。作为陪练，他对梦想的坚持以及背后所承受的艰辛，让所有观众为之动容。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红军，遥不可及。 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14位，汪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13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第12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11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 我和你的关系，不管你是否便宜。 第10位，福音 and Sam，月光下。 月光下的白莲花。 第9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8位，徐佳莹，言不由衷。 愿你永远爱 他。第7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已是梦纷纷，人间间可以笑足一晚。 第6位，孙燕姿，我很愉快。 请不要说想想。 第5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4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的。 第3位，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第2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1:35:16，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本周风骚人物啊，上半时段我们关注了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这张专辑。那来自于香港地区的歌手莫文蔚2018年呢有发片计划，不过呢在这之前她推出了一张 EP 天籁 Studio Version。 2016年呢莫文蔚参加真人秀音乐节目《中国梦之声天籁之战》，那秋蝉正是她的战歌，经过改编成轻爵士的曲风，被莫文蔚演绎的是百转千回，富有流光溢彩。我们来听听看。 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吹黄，谁道秋下一心愁， 秋意浓，秋去冬。 莫叫好春迟匆匆。 在想重复自己的莫文蔚很喜欢在流行音乐当中玩混搭，这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当中呢，他将昆曲的牡丹亭的唱段与2016年欧美大热的单曲 We Don't Talk Anymore 混出了新的感觉。在这张 EP 当中的莫文蔚还翻唱过对个人颇有里程意义的一生所爱。当年的莫文蔚搭上大话西游这个 IP， 负责这个大话西游音乐制作的卢冠廷知道莫文蔚也是歌手，所以让他唱了插曲未了情。后来呢，经过卢冠廷的推荐，李宗盛与莫文蔚有了接触，并在李宗盛的调教之下，让莫文蔚成为了华语歌坛首屈一指的女歌手。 从前现在过去了， 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漂泊白云外， and open the left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Want you to know what you mean to me. What will it take you to see? I could put a little. 这是莫文蔚和英国新锐的唱作人 Mika 首次合作的这首歌，叫做 Stardust 星辰。莫文蔚呢，在欧洲巡演时呢，邀请 Mika 担当嘉宾，两人一见如故，合作一拍即合。1993年，莫文蔚在香港发行首张专辑 Karen， 莫文蔚进入歌坛。这首《如初之光》呢，也是他特别为出道25年发行的单曲。在今年，莫文蔚将推出新专辑，并举行全新的巡演。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叫做《如初之光》。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呢，是会小航带来节奏驾到，对不起，我们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全球榜再会了。 点燃过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若不是经过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你一道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的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天天像上半场的感动，明天起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